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42集，出狱。那一半已经被波贝叶占据的身体，手指一滑，点起一朵黑色的火苗，那火苗在空中逐渐放大，霎时爆开，如烟花点点落下，幻化出一幅绚丽的景象。作为连佛祖都闻之色变的欲界天魔，波贝叶的表情哪怕顶着龙身的皮囊，也有着令人难以形容的邪意。当初在仙达村被宋恩召唤出来的天魔分身，其强大与邪恶已经足以让冬至心头震撼，但若与此刻这位本尊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让我来看看，是什么坚持能让你撑到现在？嗯， 带着戏谑的笑声在龙身耳边响起，那分明是自己身体所发出来的声音，而对他而言却又是那么的陌生。龙身的嘴角缓缓溢出鲜血，随着体内魔气澎湃洋溢，直欲破体而出，龙身本身的意志正肉眼可见地衰弱下去。冬至走在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路上，两旁俱是灰蒙蒙的雾气，轻忽飘荡却又沉沉压在心头，令人喘不过气。无论冬至的脚步快或慢，这些雾气永远跟随着他。一开始冬至以为是魔气，后来发现不是，如果非要形容，大概就是游走在魔气边缘的气息，还够不上魔气，却又充满麻木沉郁，像极了人类消极的情绪。它比魔气无害，却同样会悄无声息地侵袭渗入，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让他逐渐失去斗志，茫然无措，最终沦陷溺毙在这里。 之前跟着何玉去阳城救陈回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秽物，差点就走不出去了。如果后来没有师父相救的话。 司机龙身，冬至的呼吸微微一滞。曾经冬至也只是一个畏惧妖魔鬼怪、害怕死亡的普通人，但现在他深陷无边深渊，也许永远也回不去，心中却无半点恐惧，因为他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纵然冬至的理智告诉自己，龙身被魔气侵蚀，又为封印以身殉职，落入深渊之中，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但冬至心中犹有一丝期待，期待事情没有再往最坏的方向发展，期待龙身一如既往强大，能够压制魔气，坚持到他的出现。雾茫茫，灰蒙蒙中，一点微光遥遥出现，冬至膝下微动，加快脚步。这种地方有任何动静都不会是好事，但一静不如一动，有了动静才有突破的可能。但冬至离光芒越来越近，就发现光芒并非一点，而是由一串灯笼连起来的。那些灯笼被人拿在手中，另外一些人则带着镣铐缓缓前行。官差与犯人的服饰都有些古怪，明显是上世纪初民国时期的打扮，人人神情麻木，目光呆滞。见冬至闯入，似乎受活人的突兀气息激荡，都齐刷刷地朝他这边逛过来，眼神带着死气，骤然一接触，冬至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 这不是上次在阳城流花桥边误入人魔虚幻的结界时遇到的那支队伍吗？ 念头刚起，手持灯笼的人已经举起鞭子朝他抽过来，但冬至已经不是在阳城时那个手无寸铁需要别人保护的冬至了。他想也未想，身后长剑离鞘而出，入手则人随剑光掠向对方。在执鞭人震惊恐惧的目光中，剑光已经向他们当头照下，所到之处队伍尽数化为乌有，在哀嚎中灰飞烟灭。 随着灰影被剑光消灭，白色剑光非但没有暗淡下去，反而越发的炽盛，眼睛被刺得有点生疼。冬至忍不住闭了一下眼，只有短短一秒。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发现白光其实来自对面一个人拿着的手机。见冬至抬手遮挡光线，对方忙把灯关掉，一边道歉： 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小心打开了手电筒功能，这就关掉。 也许是冬至直愣愣盯住他的眼神过于奇怪，对方再度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冬至下意识地往后一摸，摸了个空，没有长手剑，身后是硬邦邦的座椅靠背。深夜的火车上，两旁窗外光影穿梭，前进的噪音持续不断，身下微微震动。这样的场景冬至并不陌生， 但我不应该身处此地啊。 做噩梦了？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打牌啊？ 冬至掐了一把自己的手背，很疼。扑克牌摆满一桌，连带冬至前面的位置也给占了。坐在他对面洗牌的男生有点不好意思，伸手就要把牌往自己那边挪，冬至却忽然伸手将他按住，把人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啊，你们继续玩，我去上个洗手间。 冬至抓起身旁的背包，起身往外走。他随意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打开背包，在里面找到了钱包、证件夹、衣物、充电宝，唯独没有符文。一名乘客从冬至身边经过，走向通道尽头的洗手间。冬至一激灵，从座位上蹦起，一把抓住对方。对方转过头，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熟悉的面孔让冬至脱口而出： 何玉，你认识我？ 冬至盯着他看了片刻，在何玉以为他有精神病之前，终于说： 你好，我叫冬至。 你叫什么关我什么事儿啊？兄弟你没事吧？哪不舒服呀？要不要我给你叫乘务员？ 你们这次是不是要去长春？这火车上有人魔，你们要小心。 何玉人高马大，对付冬至完全不在话下，但这一挣居然没能挣开，只能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他，表情也变得不大好。 哎，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啊。 两人对视片刻，冬至松开他。 啊，对不起，我刚才没睡醒，把你错认为我朋友了。 啊，算了，没事没事。 何玉大度地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冬至望着何玉的背影出神，他怀疑自己堕入了一个幻境里，幻境会一次又一次重复过往的事情，攻破他的心房。但同时冬至又有一个更为可怕的想法： 在火车上遇到魔物，长白山上看见古龙，千辛万苦考入特管局，认识一群同道中人，拜龙身为师，斩妖除魔，会不会这里的一切完全只是我在火车上做的一个长长的梦？梦醒之后，世界还是那个普通的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光怪陆离、都市奇谈。何玉不会法术，龙身也不是七星龙渊剑。 冬至下意识在桌子上画了一个符号，明光符的符胆。 如果这一切果真只是幻梦，难道连符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吗？ 冬至慢慢收紧手，忽然起身朝何玉刚才离开的方向走去。穿过几节车厢，冬至终于找到何玉，与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其中一张面孔足以让冬至心跳骤停。 师父， 也许是冬至站着不动的样子太奇怪，对方几人很快抬起头向他望来。 怎么又是你？ 冬至在龙身的注视下勉强一笑： 抱歉，因为你长得太像我一个朋友了，我很想他，所以有些失态。 冬至本来想要装一下可怜，无论如何先留下来再慢慢弄清状况，但话一出口根本无需酝酿情绪，眼泪就跟着夺眶而出，滚滚落下。 何玉吓了一大跳，看着他软萌无害的脸和伤心欲绝的表情，怀疑对方是骗子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哎，你别哭呀，有话好好说。 坐下来说吧。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